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2摄氏度，最小气温。 教育面对面精编版，教育面对面精编版。 来品中国诗词之美， 权威、准确、及时、热辣，全景教育，锁定每日教育播报。 服务使用过度集中于休闲娱乐，4%的青少年日均上网时长超过5个小时。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。我198所高校的846个工科专业通过专业认证，标志着这些专业的质量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，进入全球工程教育。或私立教育机构学习获颁的文凭证书纳入到认证的范围。首都互联网协会日前发布了2017天软件是上网最常用的软件，近半数的青少年每天上网的次数在2次以内，频率较低。对此，报告建议学校和家长规范青在园儿童共发生656例儿童伤害事件，跌落伤和钝击伤为最主要的伤害原因。专家提醒，暑假到来，家长应该加强。来了丝丝清凉，但是过低的温度不仅对身体健康无益，还很耗费能源。空调温度每提高一度，耗电量将会节省7%到10%。7月9号到9月6号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将推出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，环保诵读高考。我们的北京语文卷当中有很多新颖的考察的内容，还有考察的形式。 北京的高考考到的一首诗歌题，来宾致欢迎词，其中要引用2句古代诗文，请填写恰当的句子。金秋10月，天高云淡，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。那么显然，一是对嘉宾的欢迎，二我们需要的是大家都聚在一起，聚在一起最合适的莫过于王羲之的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，因为既有家长也有学生，然后还有对站在一起，是不是就是要集中的能够触摸到诗人的情感，这是读诗。那你跟一个朋友交流，你肯定也要知道他想什么呀，这是最起码的要求。同时呢，读进去读懂字面的意思，要能够由字中看到画面，为了应用。那在《论语》当中，孔子讲到《诗经》，也是说，如果学到《诗经》，你都不能从政，你都不能做外交官，表达应用。那我想，不是为考试试举，但是连这么我们觉得哈面目严肃的考试，它都给我们指向了诗歌的美好的出路。那读诗、赏诗、品诗，甚至将来作诗，把我们现在的生活活成一首诗，我们还等着什么呢？ 虽然我们只是普通人，不是诗人，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一颗诗心。 是的， 其实我们在这个网上，你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帖子啊，把这个流行语用古诗古文说出来，听起来呢又有意思，而且呢也非常有意思。夜不眠啊，主要看气质，翻译成是请君莫羡解语花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 是啊，他其实这样的帖子还有很多。自己的杜撰的啊，当然了，如果我们能照着古韵杜撰出啊，用好的语言把生活当中常有的情感杜撰出来，新的意义精炼的表达，他直接说到玉树临风，既有玉树的高大挺拔，也有他的那种硬朗，他的那种生机，而临风是啊，一时之感。那么刚才你说的那句变成懒静自顾夜不眠，这就变成了一夜，甚至可以变成了一开玩笑的一句话。但是如果说请君莫羡解语花，就是说你别去羡慕别人的那个美好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这样呢还把这气质从哪儿来说得更清楚一点。 嗯， 古诗的美好和凝练可能就在这里了。 那究竟应该如何鉴赏并且发现这种美呢？申一老师， 方法都是我们后归纳的哈，但是各种各样的方法，最简单的首先你得识字，识人，识事，世间的事，还要识物，最后要识法。 对，您刚才说的这个一共是五个识啊，我觉得前面和识法怎么去解读 这个识物啊，应该说就是包括这种名物啊、制度啊，哎，等等等等，说白了我们同学

故事念寒窗，如今当下仙渡红袖添香，半生浮名只是虚妄。三月一路烟霞莺飞草长，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，不知心上的你是否。 房和什么最搭配？ 空调、 WiFi、 西瓜。 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，中央空调、家用空调、车载空调，怎么使用最环保，通通告诉你。 让我们一起 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，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，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您婚礼的优选酒店，详情请垂询8501。 空气质量国宝。 听众朋友，2018年共处罚违法违规机动车检测机构24场次，按照北京市机动车检测检验机构计分制管理办法，16家检测机构被环保部门重点监控，通过分析过程数据、核实环境参数、查看视频录像等手段，发现违规行为。执法队员还以不合格车辆为切入点。